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下午好啊，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今天是9月30号了，看了一下啊，目前北京各个主要的交通干道都呈色着红色的线条，那路上呢车多流量大，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在今天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古典流行呢，此时是14:02，因为要过节了，大家的节日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呢？大家会不会来听音乐会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国家大剧院的节目组的组长汤宁来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聊聊即将其实已经开始举行了国家大剧院的2021到2022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季。欢迎汤宁。 谢谢谢谢古月。大家好、哎、我是汤宁， 第一次来到古典流行做客哈。 对，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主要是让大家此时在下班的路上或者在午后，而且在节前，我们都了解一下在音乐的正在进行时。其实9月份，我记得在前两天介绍9月份的时候，我觉得人生中就是一年中有几个开始，1月1号新年的开始，那过完春节以后的一开始的第一天上班，我觉得是新春的开始，而9月份呢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而在全世界各大交响乐团其实在8月底到9月都举行着各自各样的音乐季的开幕。由于在去年疫情的影响，很多的乐季呢各个乐团在国际上都耽误了，但是呢在今年呢，其实很多的乐季大家都在进行，像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然后伦敦，这些都在进行。前两天的其实我也在节目当中特设了一个栏目叫做今日古典，今天我们的古典音乐，其实在中国国内的乐团呢也有几个乐团已经开始了乐季并且演出。所以呢在今天呢给我们带来就是就在北京我们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乐季。汤宁今天来呢其实也很多的精彩音乐和我们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就顺着汤宁的思路来听听他想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音乐，然后怎么样来和我们分享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乐季。也欢迎大家关注，同时呢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乐友会，在今天呢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发了福利，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来，汤宁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一开始选这首作品作为你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初衷和思路呢？ 嗯，这首作品正好是我们2019-20乐季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李佳和我们的，而且呢，乐迷朋友们可能听得更多的是吕芷和我团演的德奥作品，但是可能不知道我们的法国作品也这么有味道，所以用上个乐季的结尾来做这次新乐季介绍的开始，是我的这个做带这首作品的一个打算。 嗯，这个其实要是用民乐的一个曲式叫鱼腰尾，对。然后其实介绍的是上个乐季的结束，那上个乐季的结束也是在8月份吗？ 对，也在8月份。 所以呢，也是这个开始。我在想，车流滚滚，此时的路上，因为很多单位在今天哈、中午就下班了，大家在路上可以就是准备着过节了，然后一直兴奋的心情。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一段音乐呢，就是很静谧的感觉，好像让人一下子沉下来，感受着法国音乐的味道。而且我觉得你们在上个乐季的结尾做法国音乐，像拉威尔啊这套作品。很适合在8月份的时候，这种夏末来听，挺合适的， 有种很清爽的感觉。 那么，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这是已经是第多少个音乐季了？ 今年应该是第八个了。我们是从2014年开始有正式乐季的，2010年我们是为了歌剧成立的，当时大部分都是演歌剧嘛，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歌剧和音乐会的这个比重调整到了现在这样。50:50， 哦， 所以我们 一半对一半呢， 对，一半对一半。所以去年因为疫情我们歌剧非常少，几乎都在演音乐会。今年呢，我们基本上恢复了疫情之前的歌剧频率，我们又能见到12部歌剧了。 哎，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或者不了解古典音乐的朋友，会想音乐剧到底就是这个乐季到底和乐团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有的乐团有乐季，而有的乐团会没有乐季？其实因为前两天也是看了一个，就是去参加了一个爱乐的这个乐季的发布，当时其实我记得音乐家讲了这样一个事，就是乐季对于这个和国际接轨的乐团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乐季不仅是不同的曲目，它训练乐团，也让观众感受到不同的曲目的特色。而其实刚才汤宁讲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今年的歌剧与这个作品单独的纯器乐的作品来比的话，竟然是50:50，其实我挺惊讶的。为什么 你是惊讶的是哪个多哪个？ 我是觉得歌剧的比例占了50%，挺惊讶的。 是多还是少？ 少，多的意思。 有这么多， 对，因为一般来说呢，其实我也想说，这也是我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特色。 是的， 对，因为一般的管弦乐团可能对于这个纯粹乐季当中的歌剧比例没有那么高， 不会有这么大。对，我们其实是11部歌剧，一共演66场，所以说从场次上来说它占了一半。但是我们的乐季会音乐会的音乐会套数一共是30套，所以是时间上它可能占掉我们乐团一半的时间，因为我们是可能全国唯一的一个这样的双栖的乐团了。 哎，所以这也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特点。那你看像国际上的惯例，那维也纳爱乐在不举行他们的音乐会的时候，其实就属于维也纳歌剧院。 对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到内容到乐会当中啊，来聊聊大家感兴趣的在今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乐季当中的一些音乐会。接下来呢，汤宁呢也会给我们介绍有哪些有特点的音乐会来和我们分享。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会发现今天我们的音乐都是现场音乐会汤宁带来的，而这个版本呢 都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版本吗？ 对，那 现场音乐会的版本。 是的。 是，那来说说这个。 好的，这个应该是我们2016年和我们吕嘉总监一块儿演出的莫扎特的临词。为什么带这个呢？其实也是因为在这个月季我们会和吕嘉总监开启一个莫扎特晚期交响曲的一个演出加录制计划。所以在今年这个月季里面我们会有四部这个巴黎布拉格临词还有哈夫纳这样四部的演出。所以就把16年的这个唱片拿出来回顾一下。 就是也就是说在今年的音乐季当中莫扎特算是一个重点。 是的，吕嘉总监今年还会跟我们继续探索布鲁克纳。我们去年做了一次巡演，当时我们带的曲目是布鲁克纳六和勃拉姆斯第三，所到之处的受欢迎还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的，因为这也是我团的第一次中国巡演。而且在我进入这个行业以来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布鲁克纳是票房毒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愿意要这个作品。所以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竟然会带着这个作品开启我们的第一次巡演，而且还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所以我想它可能也是就是整个我们这个音乐环境的一种成长。所以今年吕嘉总监还会和我们继续做布鲁克纳第九，并且呢稍微透露一下，明年我们的第二次巡演就会带这部作品。 哦，之前呢和吕嘉总监聊过，他对于这个作曲家们啊，就是比如说德奥的作曲家，像瓦格纳这些不用说了。那其实做个对比，那我记得就是马勒和布鲁克纳比的话，他更钟爱布鲁克纳，他的这个宗教性对音乐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他由于他个人的感受，所以让我们的大剧院的乐团就是多演了很多布鲁克纳的作品。 是 的， 是 的、因为我想每个乐团总监的艺术选择肯定是形塑这个乐团风格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了。所以我们乐团可以说现在在莫扎特这些包括布鲁克纳这些作品的演奏上已经有我们自己的特色了、标志性的声音。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莫扎特临词呢也是在巡演当中的录音还是在大剧院演出当中的？ 这是在大剧院自己的录音。 北京时间14:15，此时大家在哪里收听古典流行呢？是在路上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听众前两天还说呢，有在草原上听的，有在大海边听的， 骑着马， 对呀，估计是开着车吧， 车 在路上的时候来听，骑着马，那 也很浪漫 也很浪漫，那当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聊就是国家大剧院的2021到2022的音乐季。在音乐季当中有不同的特色呢，刚才说到这个歌剧啊还有音乐会啊这种比率，那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说。安卓说了，我特别想听布鲁克纳，期待。之前没有听过吗？不是常去大剧院去听音乐会吗？ 当然了，还有小祥丁香说了，期待布鲁克纳第九，黑森林里的静谧和哲思很宏大。有的朋友说，哎呀，中国人对歌剧感冒的不多，那我觉得你可是片面了。现在其实大家都很想去剧院来听歌剧，尤其是在近两年哈，这个国外的团 不能来， 那个对不能来，所以呢，大家也是很想看现场的这些国外的一些制作的歌剧作品。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来聊聊的是国家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季2021-2022。 其实，我们的歌剧的演出票房是非常好的，基本上场场都可以在90%以上，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要听的。 对，就是我觉得有不同朋友啊，就是有不同的意见哈，可以在这里证明大家喜欢不同的音乐，也可以发到乐会当中啊。因为今天节目组的组长汤宁在嘛，大家也可以说一些建议哈，看看以后会不会特别安排一下这样的作品音乐季，也许会在2022-2023年呈现出来。 点歌时间， 对，但是也许有你在这个乐季当中心水的一些作品，接下来可以给我们继续来介绍。在音乐季当中的特点、 今年这个乐器比较大的一个事件呢，是大家都知道冬奥会要召开了、所以我们由这个冬奥会的圣火呢联想到了我们内心的光明，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乐器主题心有好药的来源、这个也是我们8年以来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特别要给每一个乐器起一个标题。除了这个冬奥会之外呢，还有一个在音乐史上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斯特拉文斯基逝世50周年。所以今年我们当然也会演出他的像《春之祭》这样的大作品，但是我们不会专门去做一个他的纪念，而是想做一个新古典主义的一个系列，想借这个机会来回顾这个思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像这种就是像过去回看的这种风潮，在就是整个音乐史中它是不断出现的，它有非常多的非常它是个很有趣的现象，有很多的意义。比如说我相信它是所有的作曲家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美学选择和文化选择是什么，然后他们就不断的去反思，去突破，去探索，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优秀的文艺作品。 刚才说到我的就是很多的作曲家音乐家们在想我的美学选择还有文化的思潮是什么，其实这也是在不同时代作曲家创作不同音乐的这些含义为什么会不同，甚至有些作品在上演当时的时候遭到了很大的抵触，但是在后来的时候又遭到了很大的赞扬和崇拜。比方说刚才汤宁也提到的《春之祭》， 是的， 当然今天我们节目内容比较多，所以呢就主要是可能说说各场在今年音乐季当中的很多的精彩的演出。因为我看了一下一开始的介绍，在今年的音乐季当中会有117场驻场演出，所以我们今天内容还多啊，所以音乐只能大家是听一下片段，大家呢可以之后找来这样的来自己来听。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刚才汤宁也介绍了在今年也很有很多的大师系列新古典主义系列，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在那个时代和斯拉文斯基音乐不同的，像有我看到你们的曲目也有这一首霍尔堡组曲， 是的，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新古典的回响这个系列中其中的一首。其实我们囊括了很多这种带有复古风格的东西，倒不一定它一定是在这个由斯拉文斯基掀起的这股热潮中，不是这个定义的，但是很多复古风格还包括老柴的洛可可呀，包括斯拉文斯基很多中期作品，比如说三乐章交响曲啊、纸牌游戏啊、小提琴协奏曲啊等等，还有顿巴舒橡树园，这些不太常听到的斯拉文斯基的作品。然后还有像拉威尔的库普兰之墓，还有雷斯比基的古调舞曲，然后包括巴西的这个国宝作曲家叫 Villa Lobos，都是我们在这个很特别的系列中将要听到的。我相信这些东西都大家会有一些听过，有些可能很少能在现场听到。 哎， 尤其是刚才我听到你说啊，这个斯拉文斯基的伦巴顿橡树园这一场呢是陈琳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大概是在什么时期？可能有些朋友 特别好的时间，双十一、 是明年的双十一还是今年？ 今年的双十一、 就在今年的双十一哈， 是的， 11月份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给自己一个礼物。 对，那时候刚刚初冬，我觉得其实听这些感觉还挺好的。那就是雷斯皮基的古调与舞曲，还有库布兰之墓，都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 是的，这场是我们这个系列中很重要的一场、作品选择的是一半古典主义一半新古典主义这样一个对比。 哎，我觉得这个曲目的安排其实挺好的，因为在国内也不常听到。我觉得这场如果我要是我选择的话，我会要去听这一场， 一定请你来。 还有包括你刚才提到啊，这个罗伯斯的巴西风的巴哈，杨雪飞和徐婷吉他和大提琴来做，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选择。 对， 这个是什么时间？ 这个是在也是今年十一月第一周，5号到6号。 好， 这个说到这就正好啊，我就讲到这儿了。它是一场室内乐音乐会，是杨雪飞跟我们的乐手带来的一个全场巴西风格。 真的很有意思。哎，又说到杨雪飞啊，我就说一下我们在最近插了一个大剧院之外的题外话。因为在音乐节期间呢，北京音乐广播和北京国际音乐节呢有合作，我们做了5天音乐会。在5天音乐会的第16号是杨雪飞和单簧管演奏家王涛呢，他们有一场室内的音乐会，在5天音乐会当中。当然我们的5天音乐会呢全部都是公益的，到时候呢会有给大家一个就是推送，然后大家呢可以其中选择福利。其中时间大家注意，5天音乐会的举行时间是10月10号、14号到17号。我们都是公益的，那大家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好，我这里呢也带来一首杨雪飞演奏的阿尔贝兹的这首协奏曲。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杨雪飞，但是这场呢他们是室内乐的，就是吉他与大提琴，还是挺有意思的。 有大提琴，还有弦乐四重奏，还有下半场有很多曲目是和贝斯和打击乐的，其中有很多都是他们即兴的成分，所以会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套曲目。 正好是在我们5天音乐会过后，再过2星期，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因为艺术家可能，回国嘛，他可能就是这样。因为杨雪飞一直在英国。 对。 今年，3月8号嘛，因为我记得很清楚，38，然后那天是罗德里格的逝世100周年的那天，所以呢，杨雪飞也来到古典流行做客了。所以呢，正好就是。本来呢今年5天音乐会没有杨雪飞的这个演出的，但是阴差阳错，因为疫情的原因，最后敲定他有这场音乐会。 太不容易了。 是，所以像这个杨雪飞一开始和在大剧院的这场演出也是之前敲定的是吗？ 是的，这场倒是保住了，因为我知道他今年夏天有一次要回来，因为疫情的原因没回来，登机好像没登成功，所以我们这场能保住真的是。 对，当时是因为好像我记得是就是那个对 疫苗啊 一 类的东西， 对， 对， 对这些，然后所以还好现在终于能得以成型了。那其实在这个系列当中啊，新古典回响其实还有包括赖嘉靖指挥的霍尔堡组曲。赖嘉靖其实以前也是他跟刘申进行过搭档演出，既是指挥家，刚刚获奖在国际上，然后我记得他也是同时跟刘申担任过刘申的伴奏，一起来演奏。那这一场音乐会是他和什么乐团？也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 对的，他和我们乐团的一个上半场是管乐，下半场是弦乐队，这样一个特殊的形式。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今天刚好有一个无界室内乐的系列，我们把我们以往的这个室内乐做了一个升级，所以里面会有我们和古琴演奏家陈雷基，还有刚才说吉他杨雪飞，还有二胡演奏家陆毅文，他和我们的室内乐组合有这种跨界的合作。此外还有我们自己的弦乐、自己的管乐和像李伟刚、像双簧管演奏家刘明佳，还有元昊演奏家韩晓光、上海四重奏，跟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和内容都很多元的这种合作，所以像杨雪飞这一场就是我们无界室内乐的一个开头。 哎，其实我觉得这场音乐会呢，既是有室内乐，也是其实锻炼的就是大乐队的小的每个组合，包括弦乐队，包括木管、铜管等等这些，就是以小乐队为单位，然后组成了这样。因为我觉得。 这也便于大家在整个的节目进行当中的一个倾听。刚才也说了，乐器到底有什么用处呢？就是倾听，然后呢锻炼乐团乐队，也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不同类型的音乐会。精彩，刚刚呢我们听到的也是杨雪飞之前发行的唱片。那在今天汤宁来呢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2021-22年的音乐季。其实在117场音乐会当中呢，我们只能是精炼几场和大家介绍，但是呢刚才也说了，在新古典回响这个板块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音乐家、指挥家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来合作。 是的，今年我们的所有的客席艺术家全部还是全华班阵容。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当时也纠结了很久，是先公布一部分外国人呢，还是做两套方案灵活着来呢？最终我们是选择直接就不要外国人的方案了，就做了全是中国人的方案。包括我们明年8月份已经定好了，其实6个国家8个城市这样一套巡演，我们已经跟我们的合作方主动告诉他们我们估计去不了了，这样他们能减少损失，赶紧去找其他的团。所以这是我们乐团在今年做出了一个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一个抉择吧。 就是很多的应急预案，与其这样呢，就是外国的艺术家在现在很难进来的情况下，不如更改我们的方向。 对，我们想这样给大家，给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乐团都更多的安全感，让他们觉得未来这个计划是可靠的，而且我们相信这个全华班的阵容也毫不逊色， 就是全部都是华人指挥家。 对， 好，这里是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在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季，一会儿见。 金秋送爽，万里河山披锦绣。9月29日至10月7日，大师名团奏响华彩乐章，民乐交响再现峥嵘岁月。田沁鑫指导两部作品同期呈现，歌剧《长征》礼赞伟大历史，话剧直播开国大典聚焦难忘时刻，喜剧佳作点亮假日，陈佩斯指导阳台欢乐归来，好戏连台，艺术之旅喜迎华诞。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害吗？刚刚用倒叙的方式，我们从洛可可的后面的最后的乐章，然后倒叙到前面。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的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节目组的组长汤宁来介绍，来给我们介绍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新的音乐季的情况。刚刚呢，正好也介绍到了新古典的回响这个板块，其中呢也会有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我想问汤宁，你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 刚才放的这个哈，这个应该是王健老师在2019年。跟我们指挥是张毅，跟我们在去韩国巡演之前在大剧院做的这场预演的录音，我们带着这个作品去参加的，当时是首尔艺术中心的交响乐节的开幕式，应该是19年还是18年，我有点记不清了。 因为我记得王健好像也是好久没有回来了， 是的， 所以刚才听到这个录音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精彩呀，可惜那场我怎么就没在现场呢？错过了呀。很多朋友说啊，一定要抽时间看啊。问一下，就是嘉宾说歌剧院坐第几排？歌剧院吗？你说的歌剧院还是音乐厅呢？不管这怎么样吧，我觉得汤宁一会儿都给我们说一下，坐第几排，音响效果好啊。 歌剧院的话，你看我们歌剧院的主席台设在哪儿了？应该是设在一层楼座的最前面了。我觉得那个位置视野是最好的，但是声音呢肯定是好的，但是不是最好的，我觉得可能持座的中间靠后应该都还不错。然后音乐厅呢，我个人也是觉得要在正面，不要在侧面。当然这个大家可能也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但是当你坐在侧面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视角，你可以特别是坐在这个音乐厅的舞台正上方的侧面，你可以看乐团看得很近，甚至能看到指挥瞪着眼睛的表情。 坐在对面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台上的一部分，大家 真的有这个感觉，你觉得有时候那个指挥家的手就指到你了。 所以很有意思啊。有朋友问说什么时候开始卖票啊？已经开票了吧？ 逐渐的开始开了，比如说10月份呢肯定再开了，11月份再稍微等一等，因为疫情期间疫情以后它这各种政策刚放开，所以我们报批的环节要比平时要慢。 现在座位是多少？就是 还是75%？对。 其实我觉得，其实现在我记得啊，就是一放开售票的时候，基本上场场都是90%以上的满座。 对，基本上可能确实能看的演出有限吧，很多演出因为疫情都取消了。 对，所以就是大家很关注，那今年有没有什么大师系列，或者说演奏家系列这种类型？我指的是艺术家系列。 今年我们就没有在客席艺术家里面再分系列，因为我觉得我们请的这个人已经几乎是一个中国指挥家图鉴。有点夸张啊，几乎吧，只能这么说，因为我们容量有限。 不用谦虚，不愿意谦虚。国家大剧院呢？ 对，反正我稍微念一下，我们其实只有13位客席指挥家，加上吕指，因为我们一共大的交响曲就是这样23套，那么其中包括李新草、于峰、谭盾、张国勇、许忠、李彪、张毅、袁丁、林大业、黄毅，还有刚才提到的孙一凡、赖家靖，啊，我是不是没说？还有陈琳，对，因为刚才提到了，对，老中青三代吧，都被我们囊括其中了。 张国勇， 我没说吗 ？OK， 也许我 ，sorry， 对不起，张老师。 其实就是有很多的中国指挥家嘛，我觉得就是尽量的多的和大家来感受音乐的方式，不同的乐团，不同的指挥，即使相同的作品也会有不同的微妙的感觉。 对， 其实 我觉得疫情以来吧，我们跟观众的关系发生了一些改变，我觉得这种我们被聆听和他们聆听我们的这种关系变得更质朴了。因为过去我们做完一个乐器，总是有人过来问你们今年请谁啦，大家都放着光看你们请什么大腕儿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些光环就没有了，因为大家会发现各个乐团请的人有很大的是重叠的，因为我们变成中国范围，以前是全世界那么大的范围，而且还有一些大家从来没听说过的新人新面孔，所以没有了这种光环，大家就变成纯粹的去听你的音乐，你演奏的怎么样，你选择了什么曲目，以及我们在节目单上写下的这些文字，我们传达了什么样的我们想表达的东西，变得非常质朴， 这个东西我是怎么感受到的呢？我们逐渐的会发现，有一些我们的乐迷，他们会有自己的微信啊，或者博客，每一篇就是认认真真的这么长的这种，很多心血在里面的乐评，就是他不是会只是说你好话，但是是非常真诚的、认认真真的在讲自己听这场音乐会的感受，让我真的还是很受感动的。 嗯，第八个乐季了，那你就本身来说，你觉得乐团，我们国家大剧院的乐团，有了哪些变化？而且现在我们觉得我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有哪些特点？和其他的团比的话，或者不比的话，你自己也可以列出来。 变化肯定是有的。2010年的时候，我们刚建团，我团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现在可能不到40岁了。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一个数字上的变化，我们的首席啊，李佳总监今年是。哎呀，很重要的一件事，李佳总监今年和我们是第10年了，李总也从40多岁变成50岁，就是步入指挥的这个黄金年龄，就是不光是一个数字的增长，它也是整个乐团的一个气质上的改变。现在我们在舞台上再也不会让人觉得是一个青年乐团了，原来会觉得哎是个青椒吧。我记得我们2014年第一次去美国巡演的时候，因为亚洲人本来看着就年轻嘛，坐在我前面的一对老夫妇，他们就看到我们乐团上台以后就说，哎呀，他们怎么这么年轻，今天这个票可能买错了。然后我们演出结束之后，他们两个就第一个站起来鼓掌，说太超乎意料了。但是我们 当时的曲目是什么呀？ 当时是西贝柳斯和德沃夏克，西贝第二和德沃夏克第不对，柴五和西贝，好像有点记不清楚，对不起，柴五和德沃夏克，第二年是西贝和这个所以就说这个舞台上我们再也不会给人一种青年交响乐团的感觉了，就是每个人的气场都在那儿了，然后我们的演奏呢比以前要沉稳得多，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种可能老乐团不具备的那种激情。我们首席有一个形容我们乐团声音的形容，我觉得非常准确，就是能爆发的激情中还包含规范和规格。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形容我们的，就是除了演奏有规范，而且有这种爆发的激情，这个是一个大概是在我们这个十几岁的乐团刚好能具备的一个东西吧。 就是乐团也分年龄嘛， 是的， 就是对，他今年应该是11岁了， 其 实还是很好的看出这个训练乐团的初步的这些成效，而且10年、20年、30年，那时间越长的，对于乐团来说，它的底蕴就更不同了。因为在北京来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是最忙碌的乐团。 可能就对， 很重的， 就全国也是， 对，歌剧然后音乐会的系列然后都一直在有，所以呢我记得我以前也问过，是任孝龙吗？还是我问过你们的演出分一团和二团吗？ 这个问题我们的确是不分的，但我们现在已经从当时刚建团的几十人扩充到100多人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可能在疫情期间我们自己开玩笑说是宇宙最忙团，但不是宇宙最忙艺术家，他们每个人还是一年当中有非常多的休息时间的，这样大家可以更充分的准备每一场音乐会。所以是乐团忙，其实是我们忙。 对，说到你们哈，我们先再来听几段不同的音乐，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汤尼也带来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现场的一些录音和不同的音乐，来听听吧。 首作品。我发现我们的大剧院和陈立基先生的有很多合作嘛。 大剧院和他合作确实很多，其实陈老师跟我们乐团正儿八经的乐器合作今年是第一次。 哦，那就是因为今年他和朱莉亚 对， 所以我在节目中也介绍过， 是的， 觉得哎，是不是很多的？ 对，因为是我们参加了茱莉亚那场音乐会，这个录音呢是去年的博物馆日，陈立基老师和我们的一个弦乐四重奏演奏的，姚晨的《劝君更尽一杯酒》，所以这个作品只在当时的线上播过，还从来没有在我们的乐季的现场演出里演出过，这是第一次。 刚才呢汤宁介绍了歌剧和这个纯器乐的作品占成50%对50%，那中国作品那在这个乐季当中和外国作品有没有一个比率？ 这个倒是我还真没有数过啊，我的感觉可能占到20%也许至少吧， 因为我的感觉是越来越多了， 对， 尤其是像今年的这个交响乐季啊，因为以前我们的中国作品呢其实老是演来演去就是那几首，但是我觉得就在这两年的时候开阔了越来越多的经典作品、老作品、新作品。那现在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 是的。 姚晨的作曲。国庆节了，那在今天古典流行的下半时段呢也会带来几首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中国音乐家们的作品。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在以前的时候其实国内的乐团演来演去其实就是那几首经典的作品，很经典很经典的作品，黄河呀、梁祝啊、红七颂啊这些，但是现在来说越来越多的，首先其实我们挖掘了老一辈音乐家其实以前写过但是呢就没演奏过几次就不演的那些很经典的作品，我觉得都很好听的作品。 是， 还有呢就是新作曲家们创作的，年轻的作曲家们或者一些大师作曲家们创作的一些新作品，我觉得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还有呢，其实大剧院有没有推行年轻的作曲家系列？ 有的，我们有一个青年作曲家计划，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今年已经是第六期了，也就是第12年了。他每两年会选拔一批青年作曲家的作品，然后不光是我们团，基本上以前是北京的乐团，现在全国的乐团都有参与去做这个第一步初筛12首作品，由各个乐团去做他的首演，演出完了录音再挑出6部会做一个中评，然后再决出一个1、2、3名。这是一个非常公益的项目，而且得到了很大范围的支持。我们乐团今年这个乐季也会有一场这个第6届的青年作曲家计划的中评音乐会，我们在这一期里面也演出了4个作曲家的作品，这个是说的是最最青年的这些啦，他们大部分都还是在校生。当然还有像刚才听到的姚晨，还有陈新若，还有像黄若等等这一批80后、70后、80后算是 中青年 代的作曲家的作品，我们在这个乐季里其实也是有不少的。 刚才古月提到了三大件，黄河、梁祝、红旗颂，也是我们常演的，但是我发现我们这个月季竟然没有红旗颂。 竟然没有吗？ 竟然没有。 就这两天国庆音乐会竟然没有吗？ 因为我们没有国庆音乐会。这个我也很难相信啊，因为每年都会演这个经典三大件，比如我们今年黄河大合唱和黄河钢协都在月季里。 因为我看到你们在30号到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和明天，有一个是张毅嘛指挥的这个大剧院的国庆音乐会，那有啊，那是 那是不是我团， 就是中巴嘛， 是他们了。我们在演长征，我们在演歌剧长征， 中央芭蕾舞团的这个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但是这是属于他们的。 对， 其实这是两回事啊，一个是大剧院的这个音乐厅演，作为演出场所呢，演出的是其他乐团或者其他作曲家的作品，那而我们今天说的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自己的团来演奏的， 俗称蛋胶 没错，蛋胶的一些演奏的作品。刚才我们说了也是一些有特色的一些亮点和音乐会，刚才我们说了一些中国作品啊，那接下来我们也刚才听过罗可可、柴可夫斯基的，我们再来听听我们中国作曲家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赵继平先生的大提琴协奏曲。 对，赵继平先生呢，是我们从上个月季到这个月季跨越两年的叫焦点作曲家。我们 每一个月季都会有焦点作曲家？ 并不是。目前只有陈其刚和赵继平两位老师做过我们的焦点作曲家。 哦，我记得陈其刚那次嘛，我记得在北大， 对，做过一个。 对，做一个现场的对话， 对， 对 你也在。 对，当时我在现场，然后感受到了。那在这两年呢，是赵启平先生演了他很多的作品。 对，今年有他6部作品，其中有一个是一个新写的交响合唱的首演，叫《花儿的故事》。 我记得是不是这两天会再要演《花儿的故事》？《 花儿的故事》应该是在明年4月份。 哦，明年呢？ 对，和张国勇指挥。 哦， 喜欢我们合唱团、喜欢我们蛋团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 哦，这两天演的是长征。 对，现在是长征，一共8场，也几乎都卖完了。 9月9号到10月5号，还有7号。 是的， 3号、5号、7号。 我们今天还有一部新的作品要首演，是黄若写的《蝶变》，这是我们跟荷兰和德国的交响乐团联合委约的。说到这个新作品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写好了好几个作品，但是因为作曲家来不了，或者是他们写给独奏家的独奏家本人来不了，所以我们不能演出。比如说我们跟 Limburg 合作的给王羽佳写的钢琴协奏曲啊，还有一个跟奥地利的作曲家写的一个给吴威写的笙的协奏曲，还有盛宗亮的一个新作品，都现在我们雪藏着，其实已经都写好了。 哎呀，其实很期待啊，那难道要等到明年的音乐季吗？ 希望的，因为它是从去年拖到今年再拖到明年的。 希望吧，疫情赶紧过去，让我们的生活一切回到正轨。在今年的这个大剧院的新乐季当中，还有很多的优秀的音乐家会体现。然后我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时间不够多了。像有我们熟悉的这个张浩辰、张鲁、罗维、左张、吉娜、爱丽丝，还有包括大提琴家秦立威。刚才我们听到的大提琴协奏曲，是不是就秦立威来演奏的？ 对， 没错，这一首。 是的， 然后包括像小提琴吕思清、黄蒙拉、谢楠、王晓明啊，琵琶演奏家张强、张红艳，这都是很多很多都是我们熟悉的音乐家们。